着你，合眼闭眼间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， 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奔驰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百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-070-8889，同步微信1391371295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云米智能家电，令人啧舌的黑科技。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，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。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成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，1863118-7077，1863118-7077。 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母亲从牙牙学语开始到成家立业，一位儿女操尽一生辛劳。母亲的背弯了，背上的故事也弯了我的思念。母亲的眼模糊了，眼里的牵挂也模糊了我敲门的视线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回家跟妈妈道一声，妈，您辛苦了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家人独重阳，找到他们家，看了几回就要这个6岁的女娃，为了大哥要娶媳妇，没钱的妈妈收了400个龙吟，让他离开家。他在厦门过了一夜，隔天才上船，身上穿着只有过年才能穿的衣裳，妈妈为他缝了一个像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那天晚上的月亮被云挡住了一半，看不见的另一半在要去的地方，也许只能这么想，才会觉得分开的只是月亮。心白一样，26岁那年生了第5个女孩，守寡的婆婆跟她说了，香火不能断，刚好有人想要一个出生的女娃，她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。 在心碎的路上，千头万绪在心里转，突然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，是命运啊。上帝找出每个想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可是我的心肝，谁跟你作伴？